體陰莖進入嘅，可能係會用一啲另外嘅物件去進入 個女 整傷佢嘅下陰，都亦都未即係不足為奇。 我就見到啲證據係佢哋好似講得有啲隱晦咯， 即係呢一個 point， 即係呢個 point 係啦，因為你佢。極其量佢只係一個叫 sex assault， 即係 assaulting， 佢即係佢 即係類似係 非禮， 又未至於去到話侵犯。佢又係啦，學你話真係有啲嘢都好隱晦地冇講話，究竟有冇進入或者有冇 蛇精？ 蛇精 係啦， 因為佢最初警方發出嚟嗰個消息咧，就話佢俾人哋強姦嘅。但我睇到資料就話後期咧就再即係出即係發呢個報告再講翻咧，話佢其實係冇嘅，即係其實資料上有啲混亂。 唔係，其實因為點解我咁出現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因為呢單我其實我哋講咗一段時間，但其實一開頭咧就第一個疑兇即係最。最覺得是他做的就是話他老豆，即係話尤其是啲媒體，同埋呢單好奇怪咧， 直指老豆。 就究竟點解會警方咁快一開始就成日直指佢老豆啊，或者即係佢兩公婆啦？咁啊，甚至啲媒體就係咁渲染，係咁亂咁報導，就話佢兩公婆又話佢老豆一路都性侵佢啊，而且即係呢單案咧，其實個兩嗰個父母都好慘嘅，即係已經喪女之痛，但係啲媒體啦，所有全部一路追住佢，即係一路係跟住佢哋，同埋做嚟即係咩話落口供落28次啊，而且都係咁。咁即係仲死話係佢性侵個女嘛？ 但我總覺得有個前因咧，就係因為佢父母喺呢一單 case 由頭到尾真係異常冷靜。 異常冷靜咁都有話佢阿媽又喊嘅最初嘅時候。喂，但係男人唔好講啦，女人佢話最初佢又喊嘅。 唔係佢有話。 係男人嗰種有時係你喊唔出。 唔係佢有話，唔係啦，佢有話，唔係因為我睇咗好長啊。佢話有啲報道咧，其實係。失實嘅，即係佢亂噏噏。哇！你睇下佢哋坐私人飛機去送去殯嘅，即係出殯嘅。咁嗰個私人飛機根本佢話其實咧係因為佢有間相熟嘅，即係唔知生意拍檔嘅，就見佢咁慘，喂，我幫你，我即刻安排架飛機俾你去啦。即係佢哋啲斷章取義嘅媒體就係咁死。 其實我哋睇過咁多單案，大家都知 係啦，即係根本就係啲媒體嚟到炒作想賣紙。 佢一定要係製造一個好戲劇性嘅 係啦，冇錯啦，根本就老作喺度。係 啦，即係要令我要去 lead 我哋去諗有一啲人。是疑犯喎，哇幾精彩！你睇下阿爸阿媽夾埋個仔，設一個局去殺死自己個女，哇嗰、那個女咧仲要係萬千寵愛，本來表面上好似好錫佢，原來咧暗馬底啊想整死佢啊！咁係咪好好聽咧？即係好似小説咁咧，所以咁就有少少咁。警方當然啦，發放啲資料咧又不盡不實啦。 係啦， 咁所以咧就都俾人哋即係扮嘅。咁頭先我聽到你兩個咧喺度側邊耳吟吟咧，就話睇佢父母都有問題㗎啦，嚇、啊！又咩啊？又唔同警方合作啊？又話要自己聘請私家偵探啊？仲唔係身有屎係咪啊？ 因為點解我咁諗咧？ 都係懷疑佢， 我都懷疑佢老豆老母真係可能有啲怪怪地， 係嘛？ 係啊，真係有啲怪怪地。 你真係想講，真係想講落去你？ 唔係你繼續講唔緊要，你講先。我又唔同意 啫。我唔想聽。 唔怕唔講啊，唔怕。 唔係講笑，講笑。 怪怪地點解咧？真係太冷靜啦！呢一個係令我起疑點嘅。俾即係如果係一個小朋友自己咁。痛錫嘅，哇！又傳媒又出書，又出曬 CNN 咁樣樣，即係我如果俾我，我會匿埋咯。 唔係啦，佢有好多唔係喎，佢有前一路講好多解釋點解要咁做噶嘛。 因為佢要 defense， 即係佢要defense 翻自己， 其實佢 清白嘅， 好後先出嚟㗎。 唔係佢好後嘅，因為就係嗰個幫佢再幫佢搞嗰單嗰個人話。喂，你哋係咁俾媒體攻擊，你哋係咁啲契弟誹謗你，你都唔還擊嘅，唔還拖嘅，即刻要安排最勁嗰 CNN， 我就要做，即要做，可能要澄清，同埋佢後期話冇經費調查，咁佢就話出書，其實攞翻啲經費，然後去調查啊嘛。 係，我對於佢哋好冷靜，我又覺得冇乜嘢，因為佢個爸爸咧係做IT 啦，咁佢咧本身都嚟識接觸呢啲人，你都知啦，佢哋其實做到咁高層嘅，咁佢哋。即係處變不驚 啊！ 係啊，佢即係會好認真去好 step by step 去諗一啲嘢咯，而唔係俾警方即係如果警方咁嘅處理手法嘅，俾著我你唔好嚟搞我啦，你又質疑我又成咁樣係咪先？ 佢而家成日話因為唔可信啊，覺得警方即係幫唔係即係佢成日話咩啊？佢唔係嚟幫我哋，佢嚟害我哋，即係而家嚟搞我。 不斷揾啲證據去指證我。 所以佢哋係自己請私家偵探啦，自己請筆跡嗰個專家啦，去自己查嘅。 嗱，好似咧最初警方咧就話咧發放出嚟消息咧就話呢間。屋咧係冇破壞門鎖嘅痕跡啦，咁但係啲之後啲人都有話啦，其實頭先嗰個行李夾上面附近咧係有啲碎玻璃嘅， 就話嗰個窗咧，基本上俾人哋咧係整爛咗噶啦。之前已經整爛嘅，同埋當時已經係爛咗，即係個窗係有人入到嚟。咁啊，點會係叫做冇破壞門鎖痕跡咧？你係咪即係想講呢樣嘢，令到嚟大家去引導大家去諗係屋裡面嘅人做咧？ 我突然間諗起一個疑點，會唔會啲警方俾人收買咗咧？ 會唔會係你諗得太多 咧？警方俾人收買咗， 死啦 ！Maria 有一個。咁咪供你 發放呢啲？ 唔係佢收唔收買唔敢講，但係你話如果我哋講咁多單案，即係美國嘅警察嘅執法能力， 都 係啦，同埋執行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嘅，係咪先？ 好啦，我哋而家暫時唔好質疑住佢哋先，咁不如講翻係啦。咁如果話仲有啲咩，我哋要講翻多少少現場仲有啲咩？嗱，其實咧，佢喺廚房咧就揾到呢個女仔咧，阿鐘。John Benet， 佢之前咧原來咧佢食過菠蘿，即係佢死前誒幾個鐘頭咧食過菠蘿嘅，咁喺擺喺個廚房嗰度，然之後咧上面咧就有佢哥哥嘅指模喺嗰個菠蘿嗰個罐啊或者個碗啊嗰度附近啦。咁啊，其實有哥哥指模又唔喺屋企嘅啫，屋企嘅嘢隨時都有任何一個屋企人嘅指模噶嘛。好啦，咁但係咧佢講呢個咁嘅證據出嚟，好似講到咧，即係佢半夜點解會起身食菠蘿咧？點解你有你阿哥嘅指模咧？係咪你同佢有一個接觸咧？半夜嘅時候，咁但係咧屋企人咧就係、是當然你話維護好乜都好啦，佢就強調咧佢個仔咧當晚係冇起過身嘅，而且咧佢 呢、這個就係你出場嘅事。 係啦，我而家搭緊個台啊，搭緊個台 咧。我係就覺得咧，有少少疑點就係咧阿哥咧係疑兇嚟嘅。 哇， 係咪啊？ 真的 是啊， 咁又傷害小朋友的心喎。 我哋喺度諗咧，可能佢26號、25號去呢個 Christmas party 咧，係冇帶埋呢個阿哥出現嘅。 咁所以咧，冇乜資料講過呢樣嘢。 即係我哋喺度諗嘅。所以咧，點解佢哋一家人咧？ 哥哥就係左邊呢個啦。 係啦，一家人點解要咁早走咧？九點幾走咧？其實個 party 未完㗎，因為哥哥喺屋企。咁然後阿爸媽唔好咁夜啦，哥喺屋企，咁啊翻去。睇仔啦，你諗 點解唔帶埋阿哥去咧？ 一個哥點解唔可以同家人一起去慶祝呢個節日咧？呢個係我自己諗嘅啫。 係咪真係冇帶阿哥去㗎？係 啊，冇嘅呢個唔知嘅，呢個我自己諗嘅啫。 係 啦，咁又就懷恨在心啦， 自己幻想 係啦。咁又點解阿爸阿媽即係都？淨係錫阿妹唔錫我咧，我都係佢個親生仔嚟嘅喎。 係， 咁夜媽媽起身食下菠蘿之際，就然後就唔得。 點啊？即叫埋個妹起身食菠蘿啊？ 嚇！即然後叫埋佢。 咁你點解唔喺菠蘿度落毒咧？ 叫埋個妹食菠蘿，應該要修正，就話咧阿哥其實咧就。好 憤怒， 好唔開心。 即係點解 佢又冇話叫埋個妹食菠蘿？即係只不過咧， 又係 即係純粹係阿哥自己諗住嘆緊個菠蘿，即係希望聖誕節都有啲自我安慰。跟住阿妹又突然間走咗出嚟，又搶鬼咗佢個菠蘿嚟食。跟住嗱，講真。你唔好話先前冇職員，因為我相信有一隻阿媽又選美冠軍出身， 阿妹而家又咁風頭。 先唔好講妹住，阿哥出世嗰時候。你覺得佢會冇叫阿哥去參加嗰啲咩童星選拔啊？嗰啲咩男小明星嘅參賽咩？ 但係佢阿哥嗰、那個頭先睇翻啦嗰張相啦，就望落去就唔搶眼嘅，的確。 嗱 ，this is the point。 因為 所以咪選唔到咯。 佢選過，但係失敗選唔到，內心有鬱結。跟住好啦，突然間三年之後三年之後阿妹出世，跟住開始即係除咗即係你知有陣時啲外國人冇一個外國人人都一樣，即係錫個細嘅多過錫個大嘅，始終都係好啦。跟住好啦，繼而阿妹又俾佢由四歲開始就選美， 又跑出咗啦， 就跑出埋，跟手阿萬千寵愛，你唔好講搖錢樹咁大件事先，起碼成為眾人焦點啦。咁個阿哥會有乜感覺啊？ 咪俾人忽略咯，俾人冷落咯。 講完啦，你哋 未講完，跟住個阿哥真係多種負能量集合於一身，再加上諗住聖誕有得去 party， 我冇份。 呢個我諗嘅， 呢個佢諗嘅，即係想食食下。 我細個都俾人哋冷落。 菠蘿又唔開心又冷落，阿妹又想搶我嚿菠蘿食，跟住真係一個唔 侵犯咗佢底線， 即 係 真 係 即係跳咗掣，跟住真係突然間唔知咩事，真係整瓜咗佢唔出奇。 同埋佢阿哥係參加過童軍嘅喎，佢識綁嗰啲結嘅喎。 嗰 樣。係啊，咁然後咪阿爸阿媽咪為咗隱瞞呢個咁嘅事實，係啦。 係啦，以上就係呢邊嗰兩位主持嘅政治推測。 我就係想問你一個問題啫。 咩事？ 咁邊個寫嘅封信？ 阿媽寫嘅。因為是掩護， 因為根據呢、這個， 即刻起身作，即刻作篇文出嚟。 1997年嘅11月，其中有呢一封信係俾個一啲筆跡專家去研究過咧，嗰、那個字跡係同阿 Patsy 個字跡。 邊個請嘅先？筆跡專家 咩？ 係咪警方請嘅先？警方請我啲質疑喎、 啊。嗱，好唔好彩地，呢幾個筆跡專家係兩邊都有， 即係佢自己都有請， 係啦， 自己話自己個 自己嘅筆跡專家，其中即係佢嗱，基本上佢自己咧，據知係請咗3至4個， 三至四個。 警方嗰邊就肯定係唔知呢個數，但係後屘 find out 咗出嚟個 result 就係佢自己請嘅專家裏邊，其中四個裏邊有兩個， 嗯， 認為呢一封信嘅字跡好有機會係阿 Pat 寫嘅， 係啊， 嗯。自己的專家講呢啲嘢，但係佢又會發放出嚟嘅，跟住 嗱，唔知呢、這個真係 我又有啲質疑喎。呢、這個 啲嘢都係睇資料。 咁你意思話，如果真係佢寫嘅話，咁佢係咪特登話118,000咁樣，等人哋咧以為係佢生意上夥伴啊、搞事啊咁樣咧？ 好正常，因為老婆 教我嚇， 老婆好有機會知道老公嗰條數㗎。 話會唔會老公點會實情報俾你聽？我有幾多錢收入？我唔信啦。 嗱，正所謂 你嗰時有冇話俾女朋友你幾錢收入啊？ 我有時候話俾你聽冇錢， 冇收入， 好窮，我真係好窮嘅其實，唉唔好啦，唔好買咁多嘢啦。 唔係即係我即係我好老實講就睇人嘅，不過啊小弟有嘅嚇咁啊，所以 有米啊嘛，你想講你自己？ 唔係有米，我係需要報數嘅。 我質疑有幾多會即係咁實情咁話俾對方，即係另一半聽你有幾多錢嘅 bonus 啊，唔係人工。 可能佢係好開心話俾個老婆聽，哎呀我今日 嗱或者正所謂男人嘅嘢掛一漏萬，可能嗰張叫做 receipt。俾阿老婆夾到咁樣出奇 啦！咁另外咧，頭先我咪話 SBTC 啊，大家諗到未啊？有冇諗到啲咩嘢出嚟啊？你唔好勁㗎頭先。嗱，原來咁樣嘅，佢哋咧喺警方咧話喺現場咧個櫃桶裡面咧就揾到一塊木牌啦，係原來係以前咧阿 John 咧咪參加過海軍嘅，佢有一次咧係去一個叫Subic Bay SUBIC 菲律賓嘅。 蘇碧灣係啦，嗰度嘅，咁佢話咧，佢上面咧寫住一個名咧叫蘇碧 Bay Training Centre，、 oh, okay. 即係 SBTC 嘅簡稱。咁啊就話咁但係點解會係呢、這個呢一、這個簡稱咧？點解會 所以我寄出嚟？唔係我哋頭先咪就話喺咪後有講少少就話，究竟係咪佢老豆得罪人？即係得罪人意思可能。而家嘅現成，或者以前一路積落，有人得罪咗， 係 即係咁多年嚟，然後跟住就積怨就揾機會落手。咁、因為我哋睇，如果睇頭先佢嘅著嘅嘢，或者我哋話頭先都講啦，分析一係就同軍，一係就軍人先識呢類咁嘅嘢，或者咁樣嘅，會唔會又係真係咧？ 但係咁我嗱頭先咧，你哋話佢點樣話食菠蘿咁樣，跟住又攣死阿妹啊？咁佢點啊？佢自己整一個咁嘅道具出嚟，咁係咪即刻喺現場製自製？ 搣斷阿媽支筆。 好啦，咁嗰個鞋印點解釋呢？因為佢有個阿 friend 咁同佢阿 friend 同佢一齊合作咁係咪咧？咁個鞋印點嚟咧？又啊，仲有佢個頭蓋骨咧，頭先啦27啦，我哋望一望。有人話咧，佢係俾現場嘅一支高爾夫球棍咧，個前面嗰個杆咧、你見到個 size 啦，即係啱啱咪長方形嘅，係、俾人咧兜頭咁樣搏落去。咁啊，當然啦，九歲嘅小朋友啊，即係佢個哥都有權做到呢件事嘅，唔知道。嚇咁啊！ 會係有人後邊啊？唔係佢後邊或者保護阿仔， 仔係啊，然後再 加上去嘅咧。 佢唔係佢甚至佢話有證據講話，甚至揾咗個電槍，曾經即係唔係直接殺死佢，但係有損害過佢，即係可能想電暈佢嘅，即係嗰種 啊。阿 Vermon 咧就唔好贊成你哋喎嚇。佢話咧嗰啲信同埋嗰啲結唔係一個小朋友嘅能力可以做到 的。唔係講封信，係講個成結啊。 成結 其實嗱。是阿封信阿媽寫，個結可能小朋友會綁到啦，我唔知啊。咁又全部大龍鳳咧，就係因為阿父母想維護個小朋友，維護阿哥而做出嚟。 哇！咁佢阿哥個智商咪好高，佢要特登做一件咁嘅謀殺案，跟住嫁禍係一啲外來人去殺佢阿妹啊？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 唔係嫁禍， 應該佢意思，即係我正話， 意外地 就跳咗掣， 意外 嚟啦。佢意思就係話跳咗掣，搞掂咗啦。然後佢阿媽發現到呢件事，就幫佢揞咯。 咁佢意外跳咗，就都係揾嘢搏佢啫。佢唔會即係佢如果要特登坐低去整一個成結嘅時候，嗰啲就唔係叫意外噶啦。 咁佢已經殺死咗佢妹，妹已經瞓低咗啦。咁佢點解仲要整一個繩結去綁？ 其實正確啲講，應該係勒死佢，真係好好 simple 嘅一勒斷氣。 但係佢個繩結係要係冷靜嘅時候。 個冷就係事後打嘅咯。 事後再加分上， 阿爸都識打噶嘛，佢做過軍人噶嘛，阿爸都 好似有啲多餘喎，覺得係嘛，好複雜喎呢件事。點解唔索性叫佢妹哎上樓梯，唔知幫我攞啲咩，佢就擁佢落嚟咧？ 唔死得 咁你跳掣話明日跳掣一嘢勒死就係意外死咗， 或者揾枕頭焗死佢， 或者真係卜死咗咯，係咯， 同埋佢半夜都無端叫佢個妹落嚟噶嘛，落嚟地下室有啲人同你傾啊嘛。 是嗎？是不是呢？叫什麼來地下室？你地下室是後面發現的事的嘛， 即是你說第一現那裡不是第一現場， 是啦， 即是他說 在房裡可能已經殺了他，搬他下去，哇， 或者他已經埋恨在心了很久了， 或者他拖他下去，然後 如果肥蘇的推測正確，可能其實是有人拿支電槍電暈了他。 但如果九歲的小朋友碰不到一個六歲的小朋友咧，我真係 拖， 但係拖嘅話，佢身上會有一啲傷痕噶嘛，係冇啊。 所以就係可能 Maria 嗰個推測就係阿仔都做錯咗事啦，好似 Robert Wynn 嗰單嘢，既然有人做錯咗事啦，咁我唯有為咗保護其他嗰幾個人，咪幫手去處理埋呢件事個尾咯。 跟住一齊坐低，喂，我哋作篇文先咁樣嚇，喂，點樣寫好喺度？ 你再諗下，你再諗一樣嘢啦。嗰封嗰兩頁半嘅信啊，點會無啦啦喺屋企嘅範圍裏邊出現，而好似係無聲無息嘅咧？ 不過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好低咯，即如果佢哋要即刻寫封信咧，唔使寫咁長㗎。 我係堅信，或者即係諗就係佢可能真係老豆執得罪咗人。即如果你講到係佢當年嗰、那個即係嗰個組織或者嗰個地方，同埋。都似係一個成年男人做的，我自己都係偏向。 係嗱，如果你講成年男人咧，有另外一個疑點咧，就係指向一啲咧色魔。咁有人就話咧，嗱，你睇下啦，你睇一個小朋友咁細個，成日著啲咁性感嘅衫啊，喺個台上面掩掩樣。 呢個真係搞嘢。 嗱，你望下第七， 我又覺得 性唔性感，你問肥叔就知啦。 你望下第七呢張相， 性感化， 似公仔多過似。 你望下腳， 有幾性感啫？ 有幾性感啫？ 你望下美腿。 有幾美呢？ 係咯， 咁如果即係有一個戀童癖嘅，或者真係嚇覺得小朋友我先搞得掂啊嘛， 都有，我就係覺得一係就戀童癖，但係問題你而家似即係嗰個位又唔似去到咁極端嘅，我又覺得即係 咁通常講呢啲理據嘅人咧，都係嗰啲咧，就係話頭先你講啦，即係話都係你阿媽做乜要咁樣推個女出嚟搞到佢要咁樣俾人哋咧成為一個目標咧，係啦，咁就即係想去即係指向呢一樣嘢嘅。咁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去到喂有一年嘅時候，2006年咯，係一個關鍵啦，捉到人喎，捉到咩人咧？不如阿真人講下， 捉到一個人都係個 John， 全名叫 John Mark Cow， 40。 咁佢案發嗰陣時就31歲， 係左邊呢位。 咁佢現年又其實41歲，咁佢本身係位幼稚園教師。係。咁 泰國捉佢喎。 係啊。 點解會奇怪到喺泰國去捉咧？ 但係佢冇講話點解要捉嗰啲人喎。 正唯一話會查呢個人嘅原因就是收到一個匿名嘅電郵， 係啦， 收 到個匿名電郵啊， 但係最奇離係之後先驗佢 DNA 喎。跟住話唔吻合喎，然之後放佢走喎。 同埋 唔係佢唔係驗到先至拉人。 唔係佢係啦，佢話證，同埋佢有個證據就話佢其實當時佢嗰、那個因為佢有啲嘢交代唔到嘅。佢話：喂，你當時喺邊度啊？點樣行兇嘅過程？佢全部答唔出嘅。佢話當時同埋佢證實咗，佢當時係喺佢2000公里外嘅阿拉巴馬州嘅當時係，即案發嗰日。 同埋佢個前任太太咧訪問佢咧，佢都係話嗰陣時係同呢個交一齊嘅。 甚至認罪嗰陣時咧，有點而奇怪就係話佢除咗揾唔到 DNA， 其實一個奇怪的證據就係話佢曾經落藥迷魂過阿 John Valley， 但係對唔住喺 John Valley 嘅遺體裏邊咧。 但係通常警方會寫定份小説俾佢背喎，唔係咩？ 即係魚尾化啦。咁啊，但係其實咧 ，John Valley 嘅遺體入邊基本上冇任何藥物嘅成分喺裏邊。 應該俾份報紙佢睇咗之後咧，睇熟啦係嘛，落口供啦我哋咁樣 咁。係啦，咁但係後屘對翻條屍又唔對稿， 記性冇啊， 冇辦 法。咁啊，佢好彩啦，咁啊，唔係好彩嘅，咁可能真係，咁我都相信唔係佢做嘅。 可能就算佢係一個有戀， 唔係，但係佢自己認話，佢媒體講話係佢做嘅。 咁啊，如果俾人哋 最好笑就係、是、最好笑就係佢 喺差館 唔知 即係好似余偉發咁樣俾人嚼多兩嚼咁，跟住就認咗頭咯。 啊，咁當然唔止發仔啦。 即係佢又係俾人可能中間俾人嚼多唔知幾多嚼，跟住就無奈要認頭咯。 係咁啊，警方放得佢嘅都真係 冇證據 啦，咁樣係咪先？咁啊，所以到今時今日咧，呢單都係原案。不過咧就講翻零六年嘅時候咧，當時話拉到呢個人啦，但係過咗冇幾耐咧就慘啦，就呢個爸爸即係阿 John 啦，即係呢個有大有錢佬啦嚇，電腦公司嘅高層啦，真係嗰啲叫咩咧？ 屋漏就兼逢而連夜雨，咁就講翻零六年發生咩事啦。正話冇講阿 Patsy 最後係點啦？咁 Patsy 咧喺呢個2006年嘅6月24日，因為呢個卵巢癌咧就去世，享年49歲。即係 John 呢個媽媽， 係啦。我諗佢即係可能呢十年咧都過得好唔開心咯，應該。即係我都幾相信， 即係太多負能量， 我點樣都唔會覺得係佢錯嘅。講真， 即係太多嘅負能量， 我諗唔到點解佢， 所以就會有 cancer 呢個都幾合理嘅。 唔係啊，佢個女幫佢得到，即係攞到咁多嘢，點解佢？ 係啊，因為我都覺得 唔到咩原因。 因為唔係佢哋做，因為你萬千寵愛在身就一個掌上明珠，同埋你又冇有因去咁做嘛？即係你嗰個時刻突然間，哇！仲要佢哋第二朝係 plan 咗去旅行嘅喎，已經係。係好多慶祝活動啊，等等係 完全冇，根本係夾硬嚟咯。同埋咧，佢哋直情咧，警方係好想告佢哋，好想 好多次添啊，仲要係 唔單止啊，連佢個 friend 都告，即係頭先咧，你話所以真係喺一去到嗰啲兇案現場咧，大家最好翹埋手啦，係咪咁咧？啊，佢就幫手揾噶嘛，係咪先？咁揾到屍體嘅時候，佢又都有搬動過啲嘢嘅，即係但我好相信佢個 friend 咧，絕對係無辜嘅。咁但係呢個阿 Fritz 咧，即係頭先嗰個20嗰個預張相咧，佢哋俾人告咗3次啊。 係啊。 都俾佢哋最後甩到身啊！真係啊，皇天有眼啊，大佬！你無端端即係有乜理由話即係佢哋係疑犯啊？真係好離奇喎！ 冇嘅， 揾啲證據啊，真 係冇嘅。好大一個常理就係警方永遠遇著呢啲咁嘅兇案，第一個目標就一定係身邊最親嘅人。 係啦，正如阿 Donna 講啦，佢話美國查案咧係邊個最先發現屍體就邊個係疑犯，太慘啦！真係 哦，即係又認咗我嗰八個字啦。 最好鬼咁硬，冇俾我見到。 所以 Free Way 可能見到啊，扮喺度睇唔到。 唔係，即係其實 開 都冇可能睇到， 如果唔係告13次啊，大佬， 真係 唔止3次。 咪應咗我早兩集講嗰8個字咯，閒事莫理就中訂莫企啊嘛。 咁啊死啦！如果個個都係咁，世界冇人行公義噶啦，嚇、報憐憫噶啦。 嗱，唔好講後邊嗰3個字，嗱再嗱你啊衰啊又講嗰3個字， 聖經喎呢啲。 話不講翻阿 John 之後咧，即係就算喪妻之後咧，佢之後3年，即係2009年咧。在一個朋友的婚禮嗰度咧，就認識咗阿新娘。 係， 咁唔知係邊個鬼咁眼就睇中咗邊個啦？咁跟住後屘咧，這個新娘咧就再離婚。 係， 就同阿 Jan 就喺2001年咧，就阿 John 咧就同阿 Jan 啊求婚，咁亦都成功咗。咁後屘兩個人咧就喺2001年嘅7月， 2001年嘅7月 21日就結婚啦。 咁呢個都係奇遇嚟，因為原來佢呢個新老婆咧，又係咧個女咧失咗蹤，就係懷疑俾啲朋友殺咗嘅。咁我諗佢哋同病相憐，可能大家 係啊，因為最弊就真係到而家未揾翻嗰下嘢咧，又係 係咁啊！望翻第九張相啦。咁啊，呢一個富翁咧，原來佢即係佢都幾災禍連連啦。因為原來佢92年嘅時候咧，佢呢個男人啦，佢自己咧有個另外一個老婆生嘅女，又係車禍死咗。即係其實佢4年裡面咧就死咗兩個女嘅。即係92年死咗自己一個女啦，96年就死咗啊， 96年啦嚇，再問你啦， 小皇后啦，咁佢係即係佢其實10幾年裏面咧，不斷咧身邊啲親人咧一個一個咁離開， 就係身邊嘅女人。 2006年又阿老婆又死埋啦， 係啊，咁同埋即係諗下佢之前一個咁好似好幸福嘅家庭啦，咁就散曬啦。而佢個仔咧，頭先咪話一路佢個仔都俾人嫌懷疑嘅喎，即警方都懷疑係咪佢好似你哋咁諗啦，就係咪用殺咗佢個妹啦？咁佢咧就一個人咧就住喺亞特蘭大嘅，咁而家就 不過講翻啦，即係之前嗰個阿哥嗰個評論咧，其實都係係咁陰謀論嘅啫，我自己本人都覺得係。 你想玩突出係嘛？ 唔係啊，我係想 wrap 翻，我係一個慈母嚟嘅。 O K。 係啦，咁我都係覺得佢係。 你唔使咁樣去證明嘅。 佢係出邊係有仇口嘅，阿John，所以真係惹咗仇口仇家翻。 咁飄忽㗎你？ 但係冇嘅，諗翻轉頭嘢係咪人有錢，但係會有另外一樣嘢會冇咗嘅咧？ 係。 即係有得又有失。 唔係有陣時你啲美國啲地方，其實你發覺好多案都係你無啦得罪咗某啲人，又唔知道可能好多黑連環先再發翻出嚟。 連環殺手又唔定咯。 係啊，連環殺手又唔定，變態又唔定，有好多可能性發生嘅。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單案咧就講到呢度啦，唔阻人收工啦，我哋嚇。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彩，我哋嗰個website 咧就回復正常啦，希望一陣間順利重温啦俾大家。好啦，咁啊多謝曬咁多位。 好啦， 唔捨得係咪啊？下一集就係九七啦，九啊七集，我哋揾啲九七年發生嘅案件啦，要好啦，拜拜， 拜 拜， 拍手掌。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